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周文回想起那段时光，回想起那些并肩作战时的默契，忍不住唏嘘。原来他们曾经那样的亲密，从床上到床下不足半尺，也许就是他们一生中最近的距离了吧。再以后，即便每日在一起，也躲不过心与心之间的渐行渐远。阿四，从前的事情你难道都忘记了吗？再也回不去了吗？周文站在空旷的仓库里，只觉得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狼狈不堪，仿佛跋涉了千里之后疲软到颤抖的腿。沈四略微低头沉默，周文棕红微卷的头发被夜风吹得来回荡开，像舞女彻夜旋转的裙摆一角。什么时候那个紧紧扎着马尾、眼睛黑白分明的女孩变成眼前这个陌生人了呢？这张脸温柔的轮廓下隐藏着怎样的心机与贪欲呢？周文所做的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自己吗？早在沈四刚发现自己不能唱歌时，他就应该退居幕后，改做音乐制作人。是周文诱惑着他，撒了一个又一个谎，做了一场又一场戏，如今骑虎难下，再退就只能跌入万丈悬崖。当然，沈四没法怪周文，他只不过是败给了自己的虚荣心。沈四想念当年那个青涩果断的小镇女孩，厌恶眼前干练隐忍的大姐头。他在怀念与厌恶中与周文周旋，一日一日，忍住随时想要翻脸的冲动。沈四将目光迎上了周文充盈着浅浅泪光的脸，非常非常温柔地对他浅浅一笑。文文，我们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我和你从来都是艺人和经纪人的关系啊。放心吧，只要我还能站在荧幕前一天，你的地位就不会倒。然后沈四俯身将那个含笑的吻轻轻地触在了周文的额头，那柔软的饱满性感的唇印在额头上，冷冰冰的像个诅咒。是的，对于周文来说，这个吻是拒绝，是一把割袍断义的刀，更是一个诅咒他永失所爱的恶咒。周文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捂住胸口，那利刃从额头直接捅进了他的心脏，以一种极其温柔的方式。周文扬起脸，眼泪几乎摇摇欲坠，这一刻刚毅的女强人软了心肠。阿四，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明知道不是你先这样对我的吗？沈四的脸上依然是他面对媒体和粉丝时的克制有礼，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几分傲慢与疏离。沈四抬头看向窗外，黑云重重，密不透光，没有人像他这样清楚娱乐圈璀璨的星光下其实是暗如深渊的泥沼，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沈四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那脆薄的冰面上，随时都可能万劫不复。走吧，我送你回家，明早还要去见周导。沈四回头望向周文，递给他一张纸巾。原本已经瘫软在椅子上的周文突然间又被注入了生机。你想通了，不生气了？ 不生气，就当是 刚才我对你态度不好的补偿。沈思仰起头看着外面一点星光也无的天空，突然觉得自己的演技也不是那么差了。他如今什么依仗都没有了，他最大的秘密就攥在周文的手心里。沈思几个月后那连续36场的演唱会还得靠周文帮忙作假才能撑过去，近亿的演唱会门票一早就售空了，沈思怎么敢凭一时的义气同周文翻脸呢？阿四，周文塌下的脊背重新挺直，冻得冰冷的身体里又有了血液奔涌的温度。他就知道沈思不是绝情的人，否则两年前他就可以彻底的和他决裂，可是沈思最终还是顾及那份最初的情谊。周文的眼眶一热，满腔柔情堵在胸口，说不出放不下，尽数化作了一个好字。听出周文语气里的哽咽，沈思忍不住想笑。此时周文的感动是真，他对他的爱慕也是真的，可是沈思相信如果再有一次两年前的事情发生，周文还是一样会背叛他。这就是娱乐圈里的利益公式，人人烂熟于心，其实自己与周文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根本就是同类，同样自私，同样虚荣，同样孤独。任何情感的救赎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奢望，就像黑暗中永远无法照进的光。世事无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翌日原本与周导的会面和试镜被取消了，因为钱焕性侵案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钱焕的经纪公司公开了许多嫩模悠悠给钱焕发的暧昧短信，里面有一张悠悠发给秦焕的自拍照，照片里他穿着背心热裤匍匐在床上，翘着纤细光滑的小腿，嘟着嘴看向镜头，肌肤粉红透光，青春灼人眼目，少女稚嫩的面容配上成人的身体，胸部拢出美好而清澈的线条，有一种蜜桃初熟娇嫩欲滴的清纯诱惑。天使与魔鬼共生，性感天成的少女简直是男人理智的杀手。原本对秦焕口诛笔伐的骂他仗势欺人、荒淫滥交、最新潜规则，嚷着要扒下秦焕影帝假面的人们，笔锋一转开始同情起他来，甚至有人替他开脱，他就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更有非常猥琐的人表示秦焕够爷们儿，而悠悠则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狂风暴雨。那些深恨不能对秦焕以身相替的男人一边眼馋一边恶狠狠地用言语意淫着把悠悠强暴了一遍又一遍，女人们更是羡慕嫉妒恨。娱乐圈翻云覆雨的功夫比大自然还要高明快捷，悠悠从被同情的弱小变成了众矢之的。在世人眼中，涉世未深被坏人诱入歧途的无辜少女变成了天生腹黑心机爆表的阿修罗，只需要一夜。片场里沈思正在等戏，他懒散地窝在树下的躺椅上，一边对着 iPad 看得滋滋有声，一边对着电话那头的周文说，我昨天还真白替这小子担心了。 你还担心他？谁不知道他们公司最卑鄙无耻？ 周文气得笑了起来，这张照片根本就不是悠悠发给秦焕的，是他们公司从悠悠闺蜜那儿花钱买来的。背叛一段友情很容易，就看开价如何。但确实是悠悠主动招惹秦焕的，你必须承认，主动招惹不代表愿意被强奸。按照原计划，他只需要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何必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你不是当事人，你永远搞不清楚他和秦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这件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看各打50大板最合适。也许悠悠确实真心实意地反抗了，但这反抗在秦焕看来只是欲擒故纵，于是错误生成。又或者说悠悠连反抗都是自导自演，就等着事后好让秦焕一口气买个大单。算了算了，事情早已脱轨，不然今天你应该可以试镜了，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周导还是想继续用秦焕，正好还可以借这个机会炒作一下新片。 周文的声音难得的没有春风化雨，而是有些像霜打的茄子。沈四正要回复周文，突然视线被网页上一条小小的新闻标题吸引：广州三口之家疑似感染禽流感病毒。沈四的手抖了一下，犹豫了一下才点进去细看，原来是一条小消息，三口之家收养了一个患了禽流感的野生禽鸟，导致三人同时被传染，出现流感症状，卫生部门提醒不要接触野生禽鸟。一条小小的公告却让沈四如同与美杜莎对视一般，整个人僵硬得不敢动弹，有冷汗沿着他的背脊秘密地渗了出来，好像被蛇细细地舔过。喂，大四，你怎么不说话呀？电话那头周文迟迟得不到回应，提高声音喊道：哦，我有点事儿，回头联系。不等周文回答，他就掐断了电话。然后沈思翻出一封预言师发给他的邮件，仔细核对了一下邮件里的内容，斟酌再三，在回邮上敲了一行字：感染者出现。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室外空气冷得连生命都会冻结，镜子上蒙了冬日特有的苍茫雾气，隔了半个房间幽暗的光线望过去，仿佛一眼就能望见时间的尽头。邮件响的时候，预言师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从床上撑起身子，饶是极力克制，手仍然抖得像筛糠，就着床头一杯隔夜的水，他服了药，好让四肢能够重新听大脑的指令。等药效开始在他衰老的身体里运行，他才慢慢地将脚移到床边，找了地上的羊毛软毯，将两只脚塞进去，鞋有些大，并不合脚，但是等到下午两条腿都略微浮肿的时候就正合适了。他走到电脑前，那台银灰色的家伙在雪天阴寒色调里显得更加冰冷无情。预言师110，照顾他起居的护士便端来了每日早上漱口的温水，他用过热毛巾喝了一杯沏得正好的茶，那沉重的灵魂方重新回到体内。预言师坐在电脑前，护士替他在膝头搭了一条细绒毯，绿色指示灯频繁闪烁，是这间幽暗深晦的房子里唯一的生机。他清了清嗓子，一夜没用的声音显得有些滞涩。邮件打开，字跳了出来，自动切换到老人目力合适的大小。看到那封简单的回邮，老人笑了，他皱得模糊了轮廓的唇微微张着，露出了一口保养得体的白牙，令他深晦的表情一下子亮了起来。他喝了一口茶润润嗓，茶已经凉了，和手指的温度一样了。可是并不是世间所有滚烫的执念都会随时间冷却。老人喘了口气，将杯子轻轻搁回桌面，按耐不住的激动与慎重在他被时间凌迟过的双目中瞬息变化，绽出绝不属于老人的热烈光芒。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进入一级警备，倒计时启动。沈四读完邮件忍不住多问了一句：在我替你办事之前，可以先付点利息吗？你既不肯提点我买股票，又不愿意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重新唱歌。 你还想活吗？别忘了，你是在救自己的命。 预言师的邮件一如既往的冷漠无情。 别啰嗦了，我记得，记得。 我已经在按照你的计划行事了，你就不能给点小甜头，至少透露一下，我要怎么才能干掉我的死对手秦焕吧？不然我就算活过来，也活得不爽。这一次预言师没有让他失望，直接告诉了他答案。沈四干脆得寸进尺：我能问几个其他的问题吗？ 可以。 今日的预言师似乎特别好说话，沈四深吸了一口气，严阵以待： 我还能再红几年？ 他小心翼翼地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你能在这场灾难中改变命运，你就会一直红到老，甚至能领取格莱美传奇奖。 Yes， 这个答案让沈四头皮一阵紧一阵热，忽然间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 进入演艺圈之后，绷得快要断了的那根神经终于得以松弛。 你确定我没机会得奥斯卡？ 事关前途，沈四厚着脸皮不耻再问。 就凭你的演技？ 预言师发过来的每一个字在沈四的眼里都好像咧开嘴在嘲笑他。 可以再给点建议吗？ 不要给鲁鲁吃太多肉，尤其是蛋黄。 全世界的粉丝都知道他喂养鲁鲁的食谱，沈四几乎可以看见另一头的预言师促狭的笑意。 鲁鲁会因超重患上心脏病，2年后死掉。 沈四的脑子里像被人塞进了炸药，瞬间爆裂，火光四溅，炸得他当下就从躺椅上跳了起来。一路心急火燎开车回家，嘟嘟嘟，鲁鲁憨厚的足音浅浅地响在了门的内侧，他只觉得一颗心都要化成水了。他按下开锁密码，门还没有拉开便大步踏了进去，一个肉墩墩的温软身体重重地撞在了沈四的小腿上。一低头，鲁鲁正呼哧呼哧地仰着脖子，用湿漉漉的大眼睛殷勤地望着他。沈四俯身半蹲，重重撸了撸堆在鲁鲁脖子上的肉，边脱鞋边扬声询问刚带鲁鲁看完医生的小谷。小谷早闻声走到了门口，殷勤地递上了拖鞋，又接过沈四的外套挂在了玄关的衣架上，磨蹭了一下并没有回答沈四，反而喃喃了半天。 怎么了？ 沈四挑眉穿起了拖鞋。沈四从鞋架上拎出了一只落单的蓝色 Berluti， 鞋跟处被牙齿啃得坑坑洼洼。 四哥啊，做清洁的阿姨没收好，被鲁鲁咬坏了。 这双鞋够小谷好几个月的工资了，是沈四去法国拍片时定制的。沈四视鞋如狂，衣帽间都被他的鞋子堆满了。这双幽光淡淡的 Berluti 是他的心头好。沈四喜欢 Ballet 的低调含蓄，也爱 Berluti 神秘幽暗的生命之光。每双鞋子对于他来说都是心情的表达。此刻看着闯了大祸的鲁鲁，小谷几乎不敢想象暴躁的沈四会怎么惩罚这个小家伙。可是沈四却将鲁鲁拎到面前，用手点了一下他的鼻子，将他的耳朵拎了起来，轻描淡写地说， 罚你一个月不能吃肉。 转头继续对小谷说，医生说鲁鲁怎么样啊？小谷松了一口气，有点羡慕地看了看鲁鲁，换作是他估计要打半年工了。 四哥，医生说鲁鲁血脂高，体重严重超标，心脏负荷太重了，肉吃太多，运动又太少，迫切需要减肥，否则患上心脏病就后果堪忧了。目前呢，他需要禁肉一段时间，多吃蔬菜和狗粮，补充维生素，外加充足的运动，把一身颤巍巍的肥膘迅速消耗掉，来减轻心脏的负担。 果然，沈四几乎吓出了一身冷汗，预言师连这个都说对了。他决定先好好表现一下，让预言师满意，再又哄着那只老狐狸多吐露一些实情。有一个预言师做后盾，趋吉避凶，镇宅宜家，再妥不过了。当天晚上，鲁鲁和沈四一起吃素。鲁鲁对碗里煮好的各色蔬菜嗤之以鼻，用鼻子嗅嗅，还嫌弃地抛开，奔到沈四的面前，殷勤地摇着尾巴，又围着冰箱直打转。沈四被鲁鲁逗笑了，点着他的额头，屈指轻轻弹了一下， 欢迎加入食草系美男子俱乐部。 在沈四的淫威之下，鲁鲁被塞了一肚子的蔬菜和浅浅盖住碗底的一层狗粮。鲁鲁呼哧呼哧地吃着东西时，沈四半躺在沙发上望着窗外发呆。冬天的夜是急性子，窗外转眼间便华灯璀璨，屋里地暖烧得正旺，而沈四却仍然觉得冷，房间里如果没有这个闹腾的小东西，估计会更冷。小谷走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此时沈四也懒得起身开灯，反而窗外的灯光照进来也能映出屋里隐约的轮廓。沈四不喜欢常年拉着窗帘，显得自己像德古拉，可是狗仔队神通广大，当初选这座公寓就是因为公寓对面没有高层建筑，可以活得肆意一些。当 当年在旧居沈思换衣服，被狗仔队在对面的公寓偷拍到全裸照，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他的人鱼线和翘臀为他笼络了更多女粉丝的芳心，可是私密被侵成为了他的一块仙病。尤其是卑劣的娱记竟然在照片旁边备注四爷威武，连马赛克小编也必须打得大点才能遮得住，这令沈思屈辱到需要每天狂跑20公里才能发泄机遇的愤怒。沈思转头看向鲁鲁，鲁鲁吃饱喝足瘫在他的专属软垫上，舒舒服服地扯起了小呼噜，那呼噜噜的鼻息莫名让他想起了酣睡的徐之仪，孩子一样鲁莽的睡姿。他突然醒悟过来，他的倒计时任务今晚就得开始了。主动接近一个女人，19岁就开始当男神的沈四从来没有做过，即便是在19岁以前也都是小姑娘们前赴后继主动现身。然而想到徐志怡那张板得像千年古井的脸，沈四满腔的自信就被浇得不带一点火星。他想了想，拨打电话给小谷。小谷刚刚下工，还在地铁里就接到了男神的电话，先叹了一口气，24小时贴身保姆可不好当啊。如果不是爱慕男神，喜欢娱乐圈这种光芒四射的虚荣感，他早就干不下去了。小谷接起电话，将手机拿得离耳朵稍微远了一些，好避开男神突如其来的怒吼。可是电话里沈四的声音却极其温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